再这样下去，穿过爱的暴风雨，宁愿惊喜忍痛地放弃你，也不在爱的梦中委屈自己。 是多余的画面全被跳过，你的眼中只有我。我轻轻地尝一口你说的爱，我还在回味你给过的温柔。我轻轻地尝一口，只想拥没有不我喜欢的样子你都有。我轻轻地尝一口你说的爱，我舍不得只留会微笑的淡薄。我轻轻地尝一口，分量虽然不多，却将你的爱完全吸收。

在每个执着等待的眼里， 爱情。

Thank you. 出你的眼眸，蓝色的星星中话语翻不住你的手掌心，心有灵犀你的心，心有灵犀我的心，承诺太重，重得让我走不动，thank you.

在想你，跟着

事怎会随便，不会将爱恨分合视若等闲，只要你不你为我点，让我在你身边。每一年上上的签，我等着看它是否真的灵验，虔诚的心不改变，众人中我会是首选。男人有时情话连篇，几次有你处处流了眼帘，我有几次心不在焉，将这话说得敷衍。我的情人，男人有时情话连篇，越是在意越是想昼夜，男人总是情话连篇，留在身边讨厌，没有诱惑你。男人有时情话连篇，几次用力处处留了颜面，我有几次心不在焉，将这话说得肤浅。我得承认，男人有时情话连篇，越是在意越是想不周延，男人总是情话连篇，留在身边讨厌， 没有诱惑。 以前我真的想你，原来只 笑了，黑夜，哦， 只是撼动向着熄灭的窗，我只是撼动向着熄灭的窗。 你知道吗？精通数学的咖啡师才能调出最精确的苦尽甘来，钻研雕塑的健身教练调撰出的身材最为魔鬼，有美术功底的园丁撞出的花草最是缤纷。